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我真系咧，一开始我已经好担心，唔知点样做落去啦。 吓咁快？ 我唔敢直视乌嘉伦啦，知唔知咋？ 因为佢太靓仔啦，今晚系咪咧？ 唉、哎，先讲先啦。诶、哎，讲咁耐都唔知你讲乜。 首先问第一条问题， 咩事？ 我想问乌嘉伦，你系咪受咗啲咩刺激啊？ 冇，唔系你先话俾听众知做咩先啦。 先答咗呢个问题先。 唔系因为啦，因为个事源就系因为咧，我就电咗个头。 你系爆炸嗰只，你经历咗一啲巨变。 电到个头咧，就而家佢哋話黑人咯，咁但係我覺得 OK 啦。嗱，簡單嚟講咩咧？有少少似 Uncle McDonald 啊，即係咧嗰個攣嘅程度，爭在未染紅色啫。 我覺得你係似小丸子個阿媽。 OK， 又可以點樣都好啦。咁你已經啊，即係唔係第一個俾呢一啲咁樣樣嘲笑嘅反應我㗎啦？因為是我嗰日係啱啱 weekend 嘅時候電嘅。不過其實因為琴晚節目咧，阿生其實同我做嘅時候咧，佢第一個反應 佢已經受到驚嚇啦，係咪啊？ 佢有嘅。 我哋今日先係第二。 但佢就冇喺个节目度讲，即係因为大家都唔好唔好明嘅，因为琴日点解你冇我讲嘅？咁但係因为其实琴日呢阿生呢佢係我哋即係入直播室之前啦开咪嗰阵佢见到嘩新发型喎、啊、跟住后咪话係啊跟住佢就唔敢讲嘢啦成个节目都唔敢讲嘢。 你知唔知呢我今朝见到阿生呢佢冇精神跟住我以为佢病。咁我而家知点解啦。 因为我个头 因为唔开胃。 原来系咁 样。但因为呢我都识咗乌嘉伦都好几年嘅时间啦。咁我都其实我都可以用咧啡嚟形容 绝对 嘅外表嘅，即可能头又唔梳啊，求其粒顶帽就翻工嗰啲啦。咁我识咗你好几年以来咧， 其实未必系咧啡，嗰、那个系一个形象。 OK OK， 即系粒顶帽咧，唔系因为唔想头又唔梳，系因为中意大帽嘅 style。OK， 侧田 OK， 造型嚟嘅呢个 系啦， 一个字懒。 系 OK OK， 即系愿意去修饰下自己。 再讲一次，因为嗰个系个人形象 啊。识咗你咁多年，你都从来都唔喺个头上面着手任何嘅事。情嘅，即系又唔执派又唔剩，你突然之间嚟个咁大嘅转变，你一定系有嘢。 喂，真系得意，因为由我整个头之后咧，都除咗屋企之外啦，基本上出去见任何人都好啦，个个人都系觉得你系咪有啲乜嘢事发生、啊？ 不如咁样，你真系答翻阿清嘅问题，你受啲咩刺激啫？ 就系冇咯， 不断避咗三次。 唔系啊，就系冇啊，就系想话就系点解一定系要有嘢先至可以转变个形象咧？咁因为我想话俾你知，因为你哋识我算系迟嘅。如果再追溯翻咧，即系我喺读书嘅年代咧，我真系其实都几知整下噶，认真系啊，你好难想象。但你如果睇翻咧，我以前嗰啲样嘅话咧，即系嗱嗰阵时候，我可以话俾你知啊。除咗你又会 gel 到个头咧，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咪日本兴起嗰啲咩箭猪头啊，咪 gel 到个头发一支支嗰啲咁样 嘅， 好喷嗰啲嘅。咁嗰阵时候我即系年轻嗰阵啦，又好有心机做呢一啲嘅，又戴 color cons 啊，又呢样嗰样，好 wave 噶嗰阵时啊。不过而家你讲翻就好 MK 而家你睇翻就呢啲就好 MK 啦，但系当年即系你会觉得好有心思去做，只不过而家人咧大咗成熟咗，嗱唔系懒系追求唔同嘅嘢 ，OK， 咁而家即系想有一个新嘅即系改变啊嘛，有一啲新鲜感。 唔系、啊，即系你咁样讲，你已经系经历咗两次嘅改变啦、 啊， 即系由你以前好知整嘅时候，突然之间一落千丈你就完全你自己， 我又要再重新 跟住到而家2018年啦， 叫一落千丈先， 你又开始整理翻自己， 咪系咯，一定有啲嘢。发 生 咗兩次嘅大轉變。 其實可能你都只不過見我即係可能電咗個頭髮啫。嚴格嚟講，我都唔會點樣話整理啲乜嘢嘢。之後你每日都係見到我就係咁嘅樣，我係即係同埋你明唔明白？因為嗰時候我曾經同阿基斯啊都傾過呢樣嘢㗎。阿基斯都有電頭髮㗎嘛。嗰時候我又同佢講咧，跟住佢話：，哎，你電啦，電咗之後唔鬼使理㗎、那個頭髮。即係佢話真係好方便㗎，就係唔使打理，所以先至要電。 我覺得你呢個係唔需要打理咯。 即係其實我都係就咁跟住就咁出嚟㗎咯。今朝即係由起身到而家個頭就係咁樣蓬蓬鬆鬆咁樣㗎咯，係。即係我覺得係方便嘅。 即係你完全係唔會受任何嘢，然之後你只係覺得聽完同事講啊，都好試下，咁就做咗呢件事。 唔係聽個髮型師講，唔係個同事講。 我好肯定你應該得罪咗個髮型師。 係點解？ 因為冇理由俾個咁嘅形象你嘅。 其實可唔可以將佢呢個形象？ 我哋嗰一直嘅對話其實都係滑稽嘅，我都覺得係，因為試完就我行入去嗰間。即系 salon 啊，嗰间剪头发嗰间铺头嗰度啦，我都未去过嘅，因为嗰日赶时间啊，原本去嗰间咧，咁就因为即系 full book， 咁我又 walk in 咁样，咁最后咪咁行过隔篱睇下有一间望落去就斯斯正正咁入去啦咁样，咁入到去嘅时候咧，咁你通常都知噶啦，都会问你啊有冇话揾开边个师傅啊，我话冇啊，想剪个头发啫咁，跟住后屘咧佢就即系有一个咧啊几靓仔嘅吓，就即系又有晒 style 咁样行出嚟就话，哟你想点样剪下个头咁样，于是乎 系咪真系咁啊？ 大概系。咁上下啦，咁啊，於是乎咧，我就話我都係想剪下個頭髮，咁要收下啦。咁你知我啲頭髮本身就好長嘅，咁我話係咁要收下，我收下你想點樣收啊？咁啊，傾下傾下咧，忽然之間咧，我就話其實你覺得如果我電下個頭，你點睇咧？ 跟住你自己提出嘅， 係啊，我突然間想電一電個頭，你覺得點睇咧？跟住佢就話咧，都好啊，应该唔错啊。咁样于是乎，咁我不如嚟啊。咁佢话你想点电啊？我冇 concept 㗎，因为我真係未试过电。我对上其实我电过一次嘅，世纪之前，好耐，真係好耐以前，知整年代。咁佢话咁世纪前嘅嘢就无谓攞返出嚟讲啦，即係简单嚟讲你冇电过啦。咁我帮你揸主意啦，究竟电几挛啊，电成点咁样。于是乎佢就即係帮我设计啦。咁 呢啲咪对白，即係话俾你知咧。 咩啊？ 又啱啱嗰啲说话。好足够证明你一个水鱼，因为通常你话咧，点剪啊？你话事啊？咁一定系整个最贵嘅嗰啲套餐俾你，电发啊、染发啦、出纹嗰啲咁啦。 咁又冇喎，即系如果讲到水鱼嘅话，应该及唔上你。 唉， 打 咁话， 俾钱俾钱啊！唔好再讲呢啲啦，今日留一线，打有双剑咧， 忠告你一句，点啊？系以后都唔好再搵呢个发型师啦。 喂，唔系，我觉得又几好，又同佢几投契咁样样。佢甚至乎话，如果你对于呢个发型有任何唔满意嘅话咧，随时翻去免费帮我再修剪，唔收钱咁。 拉翻直系嘛？ 拉翻直就唔会，佢话可以吹翻直嘅，咁但我唔会搞啦呢一啲嘢就。但 anyway， 即系嗱，我又觉得咁，即系嗱，系咪对于好多人嚟讲就系话 做唔到节目？系 你明啊系嘛？我一开节目咪就咁讲。 咁你听唔听我讲嘢啫？而家我点样样啊？做唔做落去啊？而家 我而家背住你，你 好啦，俾你 take 个 break 啦，休息下啦，转头翻嚟继续啦。点啊？定啲未啊？而家你可以唔望住我个样嘅，你可以继续咧望住嗰边嗰块玻璃啊！ 我而家尽量唔到呢件事， 我而家尽量望住阿清啦。 唔系嗱，因为咧，我就想讲，即系好多时候咧，就好似你仿佛转一个形象，或者你可能咧个样稍为即系有啲改变啊，大家都觉得你一定系有一啲嘢，即系你系想同以往系唔同嘅，所以你就会有个咁嘅转变啦。即系通常有时候啲人就会觉得系踏入一啲嘅新嘅阶段啊，即系谂翻以前嘅话，可能有一个人佢忽然之间着重打扮咗，就算佢唔系因为同其他人喺埋一齐。可能因为有意中人，即系佢中意咗人，咁于是乎佢会留意自己外表多咗。即系我想话，你哋有冇即系以前都系咁样样嘅咧？女仔会唔会？ 我由头到尾都系咁样样添。 系咩？即系点啊？ 即系总之，我觉得譬如嗱，好简单，因为有阵时咧，譬如我有街去啦，放工，咁我可能会喺公司临放工之前，因为我平时好少化妆翻工啦，即系好淡啦都系。咁我如果 你而家有冇化嘅其实？ 我而家应该甩晒噶啦，我估。 哦、即系你平时都有嘅，因为系真系好淡咯，系。 系啦，咁我如平时去街嘅话咧，会化少少妆，尤其是如果约咗男仔嘅话，咁跟住每一次喺公司嘅 toilet 化妆嘅时候，啲同事行过，咦，今晚有街去啊？即系大家都会有同一个问题，今晚有街去啊？即系就会觉得你一定系有啲咩特别嘢，你先至会去补一个妆。 系、嗯，因为平时你唔化乜滞噶嘛，就算化都系 就算化都系补噶会。咁我觉得女仔去见一啲你觉得好重视或者系有发展机会嘅人，你一定会执自己，呢个系好正常的。 喂，但你对上一次化妆系几时嘅事啊？ 搞错啊！ 即系唔好意思问一句， 阿清话冇搞错，我都唔记得咗 你 做乜 化啫。 哦，即系其实 喺你面前就唔需要化啦。 即系我喺我面前真系唔化咯，我知道。 你唔需要对我有啲咩特别。 你真系唔化嘅，我都知道系。 但我又好少话为一个男性咧去打扮自己嘅， 因为你都知冇得救。 因为我都本身系天生丽质嗰啲啦，大家都知啦，系咪？但系咧，有一次咧， 今集节目我觉得听众好辛苦。 唔系，我想讲，因为我屋企咧系一个哥哥嘅，咁我同我哥哥相差唔系太远咯，一两年咁样嘅时间，咁所以好多时咧细个嘅时候咧，大家玩嘅玩具啊或者买嘅衫咧，都系偏向就我哥嘅。系啦，即系我会玩机械人啊，着嗰啲系机械人嘅恤衫啊，咁、出街咁样。 你系买新嘅定系执佢嗰啲先？ 诶，买新，因为妈咪佢觉得大家都系一齐买，唔好分开男女啦，即系买啲中性啲嘅。 佢唔买芭比俾阿哥，佢又要买机械人俾你，点解啊？点解唔买啲公主诶衫俾阿哥啊？要 咁样讲得啱，我真系从来冇谂过呢个问题。 唔系咯， 系啦，即系佢会买嗰啲积木啊、机械人啊，或者系遥控车咁样俾哥哥玩，喂，你一齐玩啦，冇乜所谓啦，咁样。咁所以我细个就好。男仔头咁头发都系好短啦，咁都唔会掂到个膊头嘅，系啦。咁慢慢去到中学嘅时候咧，除咗校服裙咧，我基本上咧，我平时出街嘅衫咧，全部都系牛仔裤，甚至系好男性打扮嘅。但系突然间有一日咧，去到中学嘅时候，咁我系男女校啦，我突然间有一日咧出街嘅时候，妈咪佢就好愕然，阿女你去边啊？我冇啊，同我去图书馆。作死你啦！你着裙啊？ 哦，着裙啫，阿弟。 系啊，佢话死啦！你带个女咯，不嬲以为咧我系有两个仔，原来咧女仔嚟嘅，真系哎呀好彩！我几惊你真系有啲咩嘅行差踏错，将来拣错性别，好彩你冇咁样。 行差踏错都系阿弟嘅问题。唔好意思， 咁但系讲翻先，咁点解即系你会有个咁嘅转变，无端端就系着裙咧？即系因为真系啊嘛，我相信你嗰次都真系因为去图书馆， 真系去图书馆， 系人都知道去图书馆，女仔系应该着裙，而男仔应该着裤噶嘛，去过就知啦呢一样嘢系。咁但系我就好想知，点解嗰日突然间咁想去图书馆咧？ 嗱，因为咧中学嘅时候咧，你开始有零用钱呢一样嘢啦，然之后咧咁喺礼拜六日唔使翻学嘅时间咧，咁啲同学咧就会约你出街玩嘅，咁佢哋去买衫嘅时候咧，好多时就喂，不如咁样啦，买一件又贵啲，买两件又抵啲，不如咁啦，我同你一齐买两件啦，咁样。咁好多时咧，佢哋买裙嘅时候咧，系啊，即系个师奶性格好细个已经开始培养咗啦。然之后咁我就哎好啦，冇所谓啦，咁样，咁你买。又冇理由我唔买噶嘛，咁所以我就开始跟咗佢哋嘅着衫嘅风格，咁慢慢就变得女仔咁样咯，系、 哦。即系通常都系朋友影响，即系佢就 Abby 你。扮下啦，你咁样自暴自弃落去唔系办法咧。 所以而家就开始变成一个淑女咯。 哇，即距离淑女又真系仲有天意嘅距离。 佢话系就系啦。 喂，喂，即系你唔可以误导听众啊，明唔明白？ 唔系，我系讲成熟个熟啊，即系个年龄去到一个淑女嘅阶段，明唔明啊？ 哦，咁样 会唔会好啲啊？ 咁好好多，咁起码政治正确一啲啊，大佬啊，即系几惊啊！呢、這、一个节目好难做落去啊嘛。喂，咁但系嗱，即系Abby。咁你即係嗰个装扮之所以会打扮起嚟呢、就因为朋友嘅影响。即係周围嘅女仔呢都开始喺嗰个阶段係咪即係通常都系开始入中学之后。我諗中一都未必开始添啊。係咪中二三开始女仔就会打扮多咗呢 我嗰陣时系真系 exactly 系中三呢个时间。 係咪 係啦即係开始大家大个可以自己去街嘅时间。 因为我想话呢我自己接触呢外国嘅女仔呢系真系早打扮好多嘅。即系讲紧佢哋早打扮系点样样打扮法咧？系除咗即系例如话即系买衫啊、着裙啊嗰啲之外咧，佢哋甚至乎可能会化妆啦。讲紧嘅化妆咧，系真系 即系浓妆， 即系 full makeup 咁样啦。 系啊，即系 full makeup 咁样样嘅，打晒唔知 eyeshadow 啊，画晒眼睫毛啊，又搞晒条眉啊，又补晒粉啊，诸如此类嗰啲啊，之后手指甲啊，搽晒指甲油啊，即系可以嘅话，甚至乎你想唔知画几多幅毕加索喺个手指， 即系雕晒花咁样， 系啊，雕唔知几多朵花喺指甲嗰度啊，佢想咁样样噶嘛，系咁即系佢哋好早咧，即系讲紧系。初中啊，即系十一二岁开始咧，就已经系会接触化妆，而佢哋嘅爸爸妈妈咧，亦都系好会俾佢哋去化妆嘅，即系有时候咧，甚至乎妈妈化妆隔篱咧，你就会见到个女咧喺度一齐化噶啦。咁嗱，而我就相信，即系你哋嘅成长应该就唔会系咁噶啦。 我受我家 姐影响多嘅，系因为我家 姐都大我几多嘅，都成八九年啦。咁嗰阵时佢，你知佢开始去同啲即系可能约会嘅时候，佢都无端有啲化妆品。咁当然细个唔知系啲乜嘢，咁但系你会见到家 姐喺画喺块面度，你会跟住画咯。其实个情况就等同于而家，我觉得而家啲小朋友而啲女仔咧，好小学已经开始话要化妆， 因为而家你唔讲咩，啲玩具都出多咗，系嗰啲即系扮靓玩具噶嘛。 嗯、 以前冇咁多噶，而家好多噶。而家咧，甚至乎咧，有啲玩具系例如话教你点样扎边啊，跟住咧，你可能有啲可能就算唔系真嘅化妆品都好啦。咁但系嗰啲玩具就话啊，即系咩神奇化妆师套装啊， 跟住咧又可以个指甲啊， 系啊，即系总之入面一打开，以前就玩煮饭仔，而家唔系嘅，玩扮靓靓工具咁样样嘅。咁而当中入边有一啲咧，就真系一啲颜料嚟嘅，咁啊俾。小朋友即可以真系发挥自己嘅天分啊，中意点扮。 但系而家啲小朋友系知咩？而家啲 KOL 太过盛行啦，好、嗯、其实你上网睇都睇到，好多小朋友系真系模仿。早前咧，都前嗰排咧有条片系一个女仔啦，佢就喺度帮自己化妆，即系扮 KOL 咁样样啦。然之后佢录咗条片，但系佢画到自己画到自己唔知道想点，咁摆咗喺个网上面就即可能大家见到呢件事就拎咗出嚟讲啦，变咗好热烈讨论啦。咁我唔知道个小朋友见到会点样，咁但系你会真系见到哇，小朋友知唔知咩叫化妆？但系你睇完就系得啖笑。咁但系个早熟问题就系而家小三四已经开始话要化妆，我觉得好夸张。 但系我就觉得咁，其实早化妆系好定系唔好咧？即系嗱呢一样嘢，我觉得如果你话讲紧化妆嗰样嘢，你个价值观就系净系侧重于外表嘅，即系你会觉得咧，就是、外表等于一切啊，总之就要令到自己扮到靓靓咁样样去，先至有一个自我肯定嘅价值嘅话，咁当然呢个价值观，我哋觉得就应该要去纠正啦。咁但系如果你讲紧就好似例如话头先你讲小妹妹细细个嘅时候，佢会即系想去表达自己心目中嗰种嘅靓，而去勇于系同周围嘅人去讲啊，无惧一切，就好似我而家嘅发型一般咁样样嘅话，咁我觉得真系冇问题。嗱，即系我反而有时候会觉得咧，有时候即系可能一个小朋友佢好细个，佢对于自己追求嘅嗰种美系有一个嘅坚持或者一个态度嘅话，其实作为父母应该阻止啊，定系应该放任咧，定系中间要点样拿捏嗰一个嘅平衡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大家要去谂一谂嘅，因为我而家好似嚟我个仔咁样啦，我几尊重佢噶，即系例如话出街咁佢着咩衫咧，佢自己拣嘅，佢自己配搭嘅。 咁佢有冇叫你爸爸？你不如去整翻好个头先翻嚟啦。 佢有啦，我话冇啊，爸爸而家呢个覆水难收啊，你明唔明啊？ 佢寻晚应该喊到瞓唔到觉啊，即系揽住妈咪，边个嚟噶呢个男人？ 唔系我老婆有喊啊，笑到喊啊嘛，其实真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即系如果讲到形象改变啊、扮靓呢一啲咧，女仔真系多嘢搞好多，男仔咧唔系话冇嘢搞，但系相对真系要顾及嘅嘢少啲嘅。你见到我身边嗰啲男仔咧，讲翻佢哋即系青春期年代啊，读书嗰个阶段咧，如果真系突然间要滋整起来，通常搞嚟搞去最重要搞嘅都系搞个头。 啱，因为系见人嘅呢个头。 系啦，即系得个发型嘅咋。咁有啲即系我都曾经讲过噶啦，喺节目嗰度有啲同学仔咧，好着重自己嘅发型。咁系乜？当年咧我读书嘅年代啊，其实系一个过渡嚟嘅，由呢一个成绳嘅分界头开始咧，就去到呢一个三井寿即系嗰啲短头发啦，个个都前面就吹起一个钉咁样样嘅，遮起，但系咧侧边啊头顶嗰头发就短嘅，有少少似陆军装嗰种嘅。 sorry 啊，你嗰个年代我 唔識。 係咯，我都唔知 道。OK， 咁我話俾聽眾知，因為聽眾有共鳴啦。OK， 唔係同你哋兩個講嘅。OK， 咁但係我講翻即係城市嗰個分界頭年代咧，因為我真係身邊有啲嘅同學仔咧，係吹到嗰條界首先直啦，跟住其次就你知前面咧，因為佢要吹到好起啊，咁樣令到咧嗰個頭髮咧係好定嘅，唔知點解好 firm 嘅、哦。咁於是乎我就請教過啦，哇！你條髮界梳得咁型仔嘅，可唔可以教下我啊？咁我問佢，咁佢話個秘訣咧，首先有兩個，第一個咧就佢即刻喺個屁股嗰個尾袋嗰度咧，炒咗把直梳出嚟，嗰把直梳咧即刻咧就喺我面前咧就喺梳佢啲好貼嘅頭髮啦。就係首先你要具備一把直梳，咁咧就係當你有機會嘅時候咧，就梳直嗰條界，所以佢條界係 firm 到咧，風吹啊，真係未見過咧，風吹咧條界都唔會歪嘅，都唔會冚得住嗰條界嘅。 即 係 三五秒就要梳一次。 好強勁，我話你知。咁另外一個重點係點樣呢，佢就話呢，跟住呢個時候呢，喺佢嘅書包嗰度呢揞出一個下、啊、就係、是、我嚟淋花啲噴花啲擠擠擠啊。咁呢佢呢個時候呢就話俾佢知，佢具備一個係微型版嘅，即係細小一個掌心咁大到㗎啦。咁平時呢得閒嗰陣呢，佢就入廁所嗰度呢就會幫佢裝啲水，之後噴落自己嘅頭嗰度，冇求要佢濕啦。濕嘅時候之後佢又攞把直梳出嚟又再一次梳一次嗰條街啦。好貼服嘅。 好阿伯嘅行為我覺得。 咁佢話呢，當你持之而行啊，每日都去做呢一件事嘅話呢，你條界就會好 firm 㗎啦。即係當時佢嘅分享就係咁樣。 咁你有冇做到啊最後？ 我真係你覺得呢，以我嘅人嘅性格。 你見佢咁瀨啡 佢嗰時知整㗎嘛。 我係知整。 知整型嚟嘅嗰陣時。 我都有知整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呢，即係首先我就係自己嘅呢啲嘅生財工具唔具備啊。即係呢我屋企係有梳啊，但係又未只係一把直梳，佢一把即係卷梳啊。咁冇理由插落個尾袋嗰度㗎嘛。首先你一插落去嘅時候，係人都知你插咗把卷梳喺個尾袋度先啦。 平㗎，即係嗰扁梳兩三蚊啊，就嗰陣時。 係啊。 即係我聽我哥講。 係、啊，我點解要特登咁樣都射個波落個阿哥身上面咧？我都唔好明 白。因為我哥真係 就係插條尾帶啫。 就 是那些 分界人 原来是这样。跟住呢就是我觉得之后后面那个过渡呢，就是大家开始变咗是玩短头发那个即阶段呢就轻松好多啦。那个时候反而就多咗咩呢，就是多咗人开始抄头啦。 嗯。 即是呢开始就是就不是用发泥，那时候仲未有发泥。那时候呢就开始有 hair spray 嘅。就是呢你即是剪完个头啦，向前掃掃掃掃掃贴服啦。之后最后面呢喷少少 hair spray。总之前面啊当当嗰啲位呢就托翻高佢，就系咁样样嘅啫。咁、之后开始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啦。而我自己觉得，头先我都讲过，最嘥时间去搞头发个阶段咧，就系、是、开始啊陈冠希嗰啲头啦，即系一支支叉出嚟啊，跟住咧要好有层次啊，个感觉似系俾风吹乱，但系又有秩序嘅吹乱。咁咧你就会开始见到嗱，嗰阵时候成日啲人都笑噶嘛，就系、是、开始啲男仔行出街咧，就系、是、见到任何会反光嘅物件。都忍唔住一定会企低之后照照嘅时候呢，跟住你会叫佢啲手指呢搞一轮嗰啲头发，搞大概两三个字都好啦，其实搞完同冇搞系冇分别嘅。即係嗰一个阶段就开始有呢啲咁人走出嚟啦。 唔系同埋唔系男仔呀，即係就算我自己啦，譬如我行过一啲广场啦，有几条嗰啲会反光嘅柱呢，譬如有五条啦，我由第一条开始呢会停两秒望一望 ,ok, 个头冇乱。行过第二边，条裙都 OK。第三个咧就啊，只手表都衬得几好嗰啲咧，跟住望到去第五条柱之后，冇问题啦，我先会行离开个广场嘅。所以我谂青春期嘅男女都系有一个特征。不过你啱啱讲开嘅男同学咧，我读书嘅时候咧就已经系陈冠希嗰个年代啦。然之后咧，佢哋好纯粹一个日本风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经历过咧，就系、是。喇叭褲啦，木板皮鞋啦，咩叫木板皮鞋呢，就是个皮鞋个型呢个面系皮嘅，但个板系底嘅，如果你落雨天着呢其实好易跣亲嘅，但如果你平时日光日白着呢，佢行落系扩扩声，好似你着咗高踭鞋咁样， 即系慌死人哋唔知你嚟㗎嘛， 系啦， 知道系边一啲， 即系喺二楼嘅时候已经知道佢咦上紧嚟三楼啦嗰啲咁样，同埋佢会着船袜嘅，即系呢总之你休到个裤脚上膝头呢，你都系唔会见到个袜头 㗎， 系啊，跟住我哋好兴呢个年代呢，就系、是、不停咁样打扮，同埋啲男孩子咧讲开个头咧，佢好着重一样嘢，就系条滴水， 哦、 一定唔可以搞条滴水，好紧要。 即系先系侧边耳呢一边咧条嘛。 呢个系佢人生嘅命脉嚟嘅，有时候我觉得，因为佢咧啲训导主任就话：，喂，滴水咁长嘅过耳珠，跟住就会攞把铰尖打横，剪咗，系啊，好危险。所以我而家试下男同学咧， 咁仲摆出嚟条滴水， 咁喺度型啊嘛。 人系大于 一切。但其实好难，你唔摆出啲乜翘喺耳后面啊？你 咁 你可以唔摆出嚟，可以点样样咧？如果你又想 keep 嗰条的水，我真系有个好大嘅问号，大佬 系。所以我哋嗰阵时每日翻学咧，就喺谂啊，班入边咧有廿个男同学，今日有边个俾人剪的水咧，就写佢个名喺黑板度笑佢笑成日。 哇！不过真系嬲啊！你讲嘅时候咧，我想话俾大家知咧，男仔即系着重个发型嘅即系严重程度啊！你唔好话剪佢条的水啊！嗰阵时候，有啲 friend 咧，即系你知啊，即系 gel 到个头啊 ，set 到靓一靓咁样啊！即真係我試過有 friend 呢係咁啲唔知係俾人逗條滴水啊定係逗一逗可能前面嗰啲音位咋。其实都唔係有心係咁啲 high 一 high, 定係唔知好大力咁樣呢即係唔知發一發啊拍一拍手定係唔知做乜鬼。总之有啲风呢係咁啲擺一擺动佢啲头发啫。真係嬲啊大佬你唔好搞啊咁样样㗎喎。你唔好再搞我个头啦反面啊咁㗎喎。 重要㗎嘛个头。不过我觉得个发型呢唔好话个头。即係男女都好紧要。即係头先讲到啲男仔咁其实我哋以前女仔因为我女校嘛。其实都好紧张啲发型㗎。我记得嗰阵时呢係有一期呢係好兴所谓嘅梁咏琪头。 哦、即係短头发嗰、那个。 係啦短头发小招音但又唔系冬菇头嗰隻啦。即係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咁嗰阵时啲女仔就。 系咪梳晒落嚟前面遮眼㗎即係眼眉嗰个。 唔遮眼嘅。冇遮到眼嘅 分界嘅，但系唔分嘅， 唔分界嘅、哦，但系又好似齐音，但系又未算齐得晒咁样，哦、即系好仙女感觉咁样样啦。 系、嗯，我原来你心目中嘅仙女系咁嘅 ，OK 好。 跟住嗰阵时，好多女同学咧就即系都跟剪呢、這个，你知其实呢，因为佢去到呢啲即系下爬位嗰啲长度咧，唔系个个女仔都。都好睇噶嘛，即系所謂嘅短頭髮。咁嗰陣時，我記得好記得有個女仔咧，因為我唔敢剪啊嗰陣時，因為我覺得長頭髮扎條辮係最穩陣嘅。咁所以我就算啦咁樣樣。咁但係見啲同學就會喺度剪啦。其中有一個同學剪完之後咧，佢真係好唔襯佢啦。然之後你知嗰個長度係扎唔起嘅，即係你一定係咁樣揼咗落嚟啦。跟住翻到班裏邊，你知女校嗰啲女仔好口賤嘅，其實即係翻到嚟係咁遮住你，就喺度笑佢，笑咗佢好耐。跟住佢忍唔住，佢喺大家面前喊咯，佢为咗呢个发型而喊，但系佢后来都冇办法，佢每日都系唯有，即系嗰时佢咧系原本个头发系咁样，即系垂直冚耳仔咁样好自然嘅，咁、但系佢就可能系唔知翘起耳仔啊，又唔知上边即系两边咁， 即系绑条辫啊， 唔系绑辫系夹晒啲发夹咧，变咗好似个阿毛咁，即系佢想尽办法唔再系喺即系呢个发型呈现，令大家谂起佢系跟梁咏琪个头去剪咁样样咯，所以我觉得发型呢家嘢都真系唔好乱试咯，因为真系好影响一个个人嘅。 但我又覺得咁喎、啊，其實嗱，即係我覺得個問題往往唔係在於剪嗰個人。如果佢真係想要一個咁嘅髮型，想試下嘅話，我覺得個問題唔係在於佢身上，而係周圍嘅人身上啊嘛。即係如果你對自己， 未必嗰個髮型係襯到你噶嘛。 咁但係問題是，我中意係咁啊。即係假設我唔襯著喇叭褲咁先算啦。咁而家我著有咩問題啫？ 你個個都似你咁自我咩？人哋有自尊心啊嘛。 所以其實我就係想話，如果啊聽緊收音機嘅你，即係你係受住呢一啲咁樣樣。嘅即系苦难啊！周围嘅人唔明白噶，你唔紧要，忠于自己。即系如果你觉得你想去尝试，你认为呢样嘢系即系全世界人唔明白你都，但你明白自己嘅话，你坚持落去啊！乌嘉伦支持你。 我今日乌嘉伦有一个优点啊， 系咩 啊？就系佢好豁达，我觉得， 因为佢自卑过度， 佢完全唔需要你世人嘅目光，佢只要自己中意就得啦。 乌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我想问一下你哋两个咧，即系有冇试过曾经啊？因为身边啊有一啲嘅男仔，可能你冇见一排嘅，忽然之间因为个样唔同咗啊，试正咗，尤其是咧会再见翻嗰阵咧，眼前一亮，会有啲心动嘅感觉。有冇试过发生喺你哋身上咧？喂？笑咩啫？ 我等紧你嘅呢样， 唔系因为你喺度形容嘅时候，我望住你咧，我啲忍唔住笑，因为我心到冇，心到想打你啊！又 我反而系相反嘅， 好 hurt 啊，好难过咯！我觉得而家呢刻， 你都会 成晚都喺度针对啊！真系咩事啊？ 你终于识难过， 好难过。 我反而系试过同你讲嗰个情况系调转嘅，就 系 以前譬如。读书嘅时候觉得佢好正嘅，哇迷恋佢好即系好迷恋佢，但系唔敢表白嗰啲啦。咁但系去到出嚟做嘢之后，隔咗好多年嗰啲聚会咧，你就会发现吓，佢系佢，佢 即系撇晒咁样啊？ 系啦，即系 走样走得超劲嗰啲。 系啦， 不过走样劲其实容易嘅。 我点解我以前会中意佢？ 喂，但系我想问，咁佢系咪因为已经有另一半啊，结咗婚嗰啲？ 唔系咯， 单身嘅都系咁啊。 好似唔系单身，但系未结婚嘅， 即系都有另一半嘅、 哦，有另一半嘅。 可能都系因为咁，因为嗱，我想调翻转讲嘅就系咧，我自己反而接触过咧，几个 case 咧，都系你读 high school 嘅时候啊，读中学嗰阵啊，有一啲嘅女仔嗱，其中一个我想讲嘅例子就系咧，佢喺我哋读书嘅年代咧，望落个样真系超级平平无奇嘅， 嗯， 真系平平无奇嘅， 即系你眼尾都唔会睄佢嘅， 或者大家唔当佢系女仔咯，即系可能好似当年嘅 Abby 咁咯，即系嗰时候佢都爸爸妈妈可能当佢男仔咁样去凑大啊， 系啊，我都系同啲男同学一齐玩， 佢着校裙都唔似女仔啊，救命！即系我直头话你唔好着裙啦，即系人哋依家误会咗你啊，大佬以为你一个男仔好地地做乜着裙咧咁？咁佢嗰时候成日都俾我哋笑噶，咁但系咧到我之后去咗外国读书啦，跟住中间咧翻翻嚟嘅时候，咁我身边有啲嘅同学同我讲，佢话喂你有冇见过边个边个啊？我话做咩要见佢啊？都唔冇揾好多年噶啦。咁佢话唔系，而家人哋个样得咗好多。 咁你啊，因为咸湿仔即刻上去望一望啦，系嘛？ 唔系，咁我都系求知啫，出于好奇心。跟住系咪真系得噶咁样？于是乎佢话系啊，我哋约出嚟啊，大家食个饭嚟。咁于是乎话好约出嚟食饭啦。咁我真系咧，真系见佢嗱，行入嚟又即系门口行入嚟我哋张台嗰一下，我仲喺度望咗好耐，我话小姐你唔系坐错位啊？即系我系有嗰种嘅感觉啊，后屘再望真啲咧，先至真系见到，咦？你就系当年嗰个男人婆，即系会有嗰种嘅感觉嘅。咁当然啦，我后屘即系同佢倾开偈嘅时候咧，我先至知道，哇，原来而家佢真系好多人追，即系除咗系因为佢即系识化妆咗之外啦，但系其实佢都唔系话化好劲嗰啲嚟嘅。最主要的原因就系因为佢个头发真系留翻长，即系头发长过肩嘅系一。即系头发长嘅话咧，嗰啲女仔嘅少女嘅味道咧，就真系渗出嚟嘅。 系咁咩？ 但其实男人系咪真系对于长头发嘅女仔系有一种憧憬咧？ 睇下边个啦，如果你嘅话就真系 sorry 啦，唔好意思讲句，你而家都系长紧嘅头发，真系我完全冇任何憧憬。 但系我都真系觉得男仔系，因为我身边好多嘅女仔朋友咧，佢哋可能无端端，即系我身边都几多短头发嘅女仔嘅，其实，但系无端端有一日佢拍拖，佢就会开始留长个头噶啦。咁就跟住就。就喺度问吓、啊、你做咩短头发咁好睇咁型，做咩搞到自己咁啊？跟住佢就话：诶、欸，我男朋友中意我长头发， 系咩？ 娇滴滴， 咁我就会觉得，唉，个个人拍咗拖都冇咗自己噶啦。 系咩？我又唔知道、啊，即系反而系咁咩？因为通常嗱，我朋友都有同我讲过嘅，但我成日都会话吓、啊，如果你拍咗拖之后，你会好介意你嘅女朋友系长头发定短头发咩？ 你介唔介意啊？ 嗱，起码我老婆都有问过呢个问题。 嗯， 佢问我， 咁你老婆长头发定短头发啊？ 佢而家头发系长嘅，但我想话俾你知，佢啱啱早几日先至再问过，因为佢见我整头啊嘛。咁其实佢嗰日 其实佢想剪短好耐啦。 嗱，佢都有话佢整头发。 唔系啊，佢系想问你系边间，佢唔想去你嗰度剪啊？ 点啫？你系咪等我讲啫？而家我讲啦，系咪先？咁我有同佢讲嘅，即系因为佢问我，佢就话：咦，你觉得我即系剪个点样样嘅头发好啲？即系佢问我话，不如我剪短。短佢啊，好唔好啊？我真系冇所谓。我话你中意啦，如果你觉得剪短舒服啲嘅话，咁你咪剪短佢咯。咁如果你 想留呢句，佢就有保留噶咯，应该。 但其实佢就即系话唔系，我而家想问你，你觉得点样样好啲咧？我想剪俾你睇啊嘛。咁我就真系觉得好得意啦，即系因为个发型其实系你噶嘛。 嗯。 照计就应该你剪一个你自己剪完出嚟之后，你望落会开心嘅发型啊，系咪？咁啊，反而佢就会好 concern， 就系话你会中意乜嘢发型多啲？咁我最后屘我都系同佢讲，其实我。而家望你呢个发型咧，我觉得系几舒服、好睇嘅。 唉，咁啊，即系唔好俾佢剪短咯，系唔系啊？ 咁所以我咪觉得最后屘就系话，咁如果你想保持咧，因为你问我意见啊嘛，咁我咪就答佢。咁你而家咁样，我觉得 OK 啊，系咪？ 你下次应该直接答佢，你剪短佢啦。 点解咧？ 咁佢先会剪短咯，因为其实可能佢根本好想剪短，但系佢又要听你嘅答案，点知发现都系啊，原来都系长头发，你觉得舒服啲啊，咁佢就算了。 我想讲啲男人都系好烦嘅。 喂，但我就想知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你系唔知道咧，究竟佢系唔系想剪短？即系嗱，而家我咁样讲嘅话，你觉得佢系好想剪短啫？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点样知佢真系好想剪短先？即系你唔知嘛？ 通常啲结咗婚嘅、生埋小朋友嘅妈咪咧，都系唔想咁。 烦去打你自己把头发， 就会短发。 系， 但系又真系咁样讲，因为咧，我老婆咧，以我老婆为例吓，因为佢长头发咗好多年嘅，咁我真系有少少咧，翻翻头先我哋讲读书年代嗰种嘅情况啊，就系咧，如果你长头发咗好多年，忽然之间有一年你开学嗰阵，你阿爸阿妈咧逼你去唔知剪短个头发咧，嗱已经唔系剪到好短啊，即系如果你啲头发本身咧系长过肩嘅，但忽然之间稍微剪短咗咧，可能啱啱及膊啫，其实对于男仔嚟讲个分别就唔大嘅，咁但系对于个女仔嚟讲，可能系要生要死啦。我真系坦白讲，我好怕，即系如果咧你剪到个头咁短，其实我一定点样都接受，我都会觉得哇，你个头真系好睇啦，我一定会系咁样样觉得嘅。咁但系调翻转，如果佢自己唔开心而导致咧，我要谂办法去氹佢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好烦恼。所以最后屘我都系打张安全牌，不如咁啦。其实我而家觉得你呢个头望落都几舒服啊，系咪先？好嚟好去，嗱咁样样 你咁冇立场噶，嗱我就一个 咁都叫。立场，我立场咁明确都叫立场。 我有一个好 你个自私嘅立场，就唔使烦。 咁样叫自私。 我有一条好巧教啲姊妹，就是、我啱啱都经历过嘅。因为我本身个头发真系好长，而我又系唔中意吹头嘅，晚晚咧都要我老公帮我吹到干咧，我先可以瞓觉。 我系你老公，我帮你剃噶啦，就嚟。 多谢你啊，好彩佢唔似你啫。咁佢 我又义无反顾同你讲啊，铲咗啦。 咁有一日咧，我真系觉得，哎、我个头发咧长得嚟累赘，咁我就，哎、不如咁啦，问我老公意见。如果我剪短发，你中唔中意啊？跟住 中意啊，老婆嗱嗱妹啦。 诶，点解要问老公意见？ 跟住佢个答案咧，其实同你差唔多，啲模棱两可嘅。其实咧，你长头发又好睇，短头发都好可爱，咁你中意啦，咁样。咁我就话不如咁啦，你同我一齐去发型铺，然之后喺个发型师面前，个教剪去到咩位，你觉得 OK 嘅，你就同个发型师讲。咁、最后咧，我而家呢个长度咧，就系我老公佢自己觉得我好睇嘅长度嚟嘅。系啦， 可能其实佢都唔知 道。但系我都唔好明点解要咁做，你个头你噶嘛，大佬，我又翻翻个位，又要个老公去到发型铺同个发型师讲嗱，呢个位落到啦，差唔多噶啦。 唔系因为咧， 我觉得 O K 咯， 因为佢唔会令到个老婆太核突噶嘛，出街拖住都觉得冇面啊嘛。 我都觉得佢系想保住自己条命多啲。 唔系啦，因为如果你本身系核突嘅话，咁点样落到都系核突噶啦。咁但系如果你本身个样系唔差嘅话，点样搞都应该唔会太差。 咁我就应该系后者嗰啲嚟噶。 绝对系啦。 都是自私同埋冇主见，而女人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发型吧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